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您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一提起抗美援朝战争，想必很多人会心潮澎湃不已。许多人当年就是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参加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的。为了纪念这场伟大的战争，新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们拍摄了大量的电影故事片，来讴歌其中那一个个壮烈感人的动人事迹，其中也留下了众多辉煌的银幕经典。今天我们的电影之旅，我就要为大家送上其中的一部经典故事片《奇袭》的精彩录音剪辑了。这部影片由81电影制片厂在1960年出品，由许又新任导演，张永守、黄焕光、屈云、袁霞等人联袂出演。影片取材于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张奎印飞兵奇袭武陵桥的英雄事迹，描写了我志愿军侦察小分队在朝鲜人民的帮助下深入敌后奇袭康平桥，取得整个战役胜利的惊险故事。夜幕笼罩下的107高地上，志愿军方连长带领两名侦察员正趁着夜色匍匐前进，他们很快接近了敌方的封锁线，并将事先准备好的导火索接在了铁丝网上面，然后赶忙退到了一边。 拉！ 导火索很快被引爆了，敌人也开始疯狂的射击，战士连忙将暴露的敌人火力分布记在了纸上。 接下来 圆满完成侦察任务的方连长回到指挥部向首长汇报情况。 根据我们这次对107高地的侦察，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很好。 五号，我们要是拿107高地，我看没问题。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107啊？机灵鬼，告诉你，107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大的？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2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2个师全部吃掉。 首长，那我们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平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2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坚决完成任务。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7号公路， 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明桥。怎么样，清楚了？ 清楚了。 来，坐吧。 五号首长将一份材料递给了方连长，方连长接过来认真地看了起来。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金石洞？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怎么待不住了？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娱乐晚会呢。 此时我军的阵地里，战士们的晚会正举办得热火朝天，战士们吹拉弹舞，好不热闹。方连长及时赶回到连里，向战士们做了战斗部署。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不行。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好。 夜深人静的时候，侦察小分队的战士们向107高地进发了。 上，走。 一班长等人在方连长的号令下先行接近，并剪断了敌人的铁丝网。战士们接连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这时前方负责排雷的一班长回来向方连长报告情况。 连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加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突然从前方不远处传来脚步声，原来是巡查的敌人从这里经过。方连长命令几个战士拿起几面小旗子，紧跟着敌人的脚印做起了标记。全体战士循着记号安全通过了地雷区，来到了一个岔路口。 连长，敌人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走。 战士们正在行进，却听到前方响起了枪声。 发现了我们？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搞掉他，动作要快。 是，唐虎， 小胖，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是。 一班长带领着唐虎、小黄慢慢接近了正在放枪的敌人，并将其拿下。 跟上，跟上。 机枪怎么不响了？ 随后，侦察小分队战士在一班长等人枪声的掩护下，顺利通过了107高地。 班长，走吧，走。怎么样？ 没问题。 报告指挥所。 是， 走。 这时，我军指挥部五号首长在等待着小分队的消息。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是。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小。 此时，107高地被炮击的消息也传到了敌军指挥部。 Hello， 怎么回事？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是。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回来，和韩涛继续旅行。这里是娱乐大篷车之电影之旅。下面让我们接着来欣赏影片奇袭的精彩录音剪辑吧。成功通过107高地的侦察小分队战士此时正在接受方连长新的战斗部署。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有。 出发。 一班长带领唐虎和小黄去前方侦察敌情，其他的战士在方连长的带领下涉水渡江。 一班长，你们先过去侦察一下。 是， 走。准备渡河。 正在前方侦察的一班长等人看到不远处的7号公路上有敌人的军车迎面驶来，于是将敌情报报告给了方连长。 你们留下，注意监视。 是。 连长，在大约2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敌人的军车开到了离侦察连战士隐蔽位置的不远处，停了下来。敌人纷纷跳下车，在地上支起火，准备吃饭。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那 他妈的大惊小怪。 此时方连长发现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意识到不能再等了，于是他和一班长等三人扮成敌军的模样，径直来到了敌人的面前。 谁干什么的？ 美八军武师的。 事儿真多，一烟枪，你坐这边，你别抢。哎， 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 你是干什么的？ 美八军武师的。 美八军武师的，你没长眼吗？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旁边的一班长也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英语来蒙骗敌人。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心存疑虑的敌军运输小队长来到了一班长面前，打量打火机，想要试探真理。识破他动机的一班长忙掏出手电筒直扫他的眼睛。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上快！哎呀， 怎么真谢谢？倒霉！开车！ 见敌人的军车开走了，方连长连忙招呼隐蔽的战士。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没关系， 走。 卧倒！ 天亮了，侦察小分队战士在凤仙岭上休息，侦察员唐虎正在逗着树上的鸟儿。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是啊。 这时方连长过来了。 连长，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明桥啊。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2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 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时光又回溯到了2年以前。 连长，我掩护你，你快走，你不送命。 方连长朝敌人猛烈射击，却发现子弹已经用尽了。此时的阿玛尼正和自己的儿子在山上砍柴，他顺着儿子手指的方向看到了中枪后倒在地上的方连长。 妈妈，你看。 阿玛尼赶紧和儿子来到了方连长身边，并迅速用树枝将他掩护了起来。 志愿军， 好不了， 快走，快走！ 妈妈，快跑，把他们引走。 这时敌人追了上来，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方连长被敌人打死了。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听完了方连长的讲述，战士们深受感动。 一定要为阿玛尼报仇，坚决把康明晓给他炸掉。 对，为阿玛尼报仇。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玛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石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是。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是。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是。 咱们走吧。 那么接下来方连长能够联系上阿玛尼和朝鲜游击队吗？他们的侦察任务能否顺利地完成呢？ 好了，各位朋友，我们上半段的旅行先要告一段落了，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再见。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 人才。 黄金强盗，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盗，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让我们继续今天的电影之旅。 我将继续为大家送上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故事片《奇袭》的精彩录音剪辑。这部影片拍摄于1960年，由张永守、黄焕光、屈云、袁霞等人联袂出演，其中由张永守饰演的侦察连连长方勇，气宇轩昂而又智慧过人，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片中的两位女主人公阿玛尼和朴金玉的扮演者屈云和袁霞，他们两人除了在这部奇袭当中有着出色的表演，还曾经在电影《苦菜花》当中分别扮演冯大娘和英勇就义的儿媳星梅，因此算得上是影坛上的老搭档了。从上一集我们已经了解到，侦察连小分队在方连长的带领下成功通过了敌人的107高地，渡过了银川江，来到了奉仙岭上。经过片刻的休息，他们又开始了第二步行动计划。方连长和唐虎、一班长装扮成为朝鲜匪军的模样，来到了阿玛尼的家。只见阿玛尼住的房子被烧得只剩下了残垣断壁，根本没有了阿玛尼的踪影。 连长，这是几十栋吗？ 这就是阿玛尼的家。 方连长仔细上前观察着被烧毁的房子。方连长突然从房子里面激动地钻出来，手里拿着一束金达莱花。 你们看，金达莱， 金达莱，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连长，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此时的阿玛尼正在村中另一间破房子里煮饭，他不时地朝外面望着，忽然见几个朝鲜匪军走了过来。 啊，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他妈的，你又钻到这儿来了，把他架走。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少废话，架走，走。 忽然饭锅被碰倒了，里面满满的一锅饭洒了出来，正好被匪军头子看到。 慢着， 你这个老东西，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你想干什么？ 你通共产军， 说实话， 要不我毙了你！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你这个老刁婆的， 带回去审问。走， 放开我！ 走， 拖 出去！ 放开我！ 出去！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站住！ 强盗！ 出去！走，出去！哎， 土匪！ 正在这时，方连长等人也循声赶到。 干嘛你？ 出去！ 走，快快走！抓他来！ 走！快走，快走！ 住手！ 唐虎和一班长上前推开挟持阿玛尼的两个匪军。 放开，放开！ 匪军头子有些恼怒。 哪一部分的？你是哪一部分的？这里是我的管区，这是我们的防区。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有，在这儿呢。 方连长一把夺过了匪军头子手中的通行证。 你，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不许动， 举起手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举手。 一班长， 有。 唐虎， 匪军缴械投降了。方连长赶紧上前和阿玛尼打招呼。 阿玛尼， 你不认识我了吗？ 阿玛尼仔细端详着方连长，终于他认出了方连长。 你是方勇？ 妈妈，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对。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什么时候？ 今天。 今天？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好。 方连长等人在阿玛尼的带领下终于找到了朴金玉。 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咱们研究一下吧。 好吧，坐吧。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好，我走了。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好吧。 清晨，方连长等人在朴金玉的带领下来到了康平桥附近。 你们看，康平桥。 康平桥。 方连长拿出望远镜朝桥上望去，只见上面敌人的车辆穿梭往来，戒备非常森严。 朴金玉同志，你到奉先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好吧。哎，那你们 放心吧。再见。 再见。 连长，咱们走。敌人戒备很严呐。 别的关都闯过来，这也能进去。走吧，连长。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有办法了。 方连长三人扮成敌军伤兵的模样在公路上走着，接连有几辆车驶过，都没有理睬他们。 连长，你看。 只见前面不远处有辆敌人的军车坏了，几个敌人正在修车。 走，搞住这辆车。 方连长三人来到了车前。 干什么的？ 挂彩了，找医院去。 医院在前面呢。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我们是伤兵啊。 伤兵？伤兵也不行。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你他妈有良心没有？你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见一时无法搭车，方连长和唐虎退到一边，一班长则帮助敌人修起了车。 那位长官呢、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去，你懂啊？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好了， 哎，发动。 车很快修好了，一班长掏出烟来递给司机，司机接过烟抽了起来，一班长趁机求情：“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好吧，上车吧。”“ 不行，他妈的，队长能允许吗？” 方连长透过车斗的缝隙，看到车上躺着的队长，正是在七号公路上被他唬走的那个。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伤兵？ 倒霉。 好，上车快走吧。 上。 为了控制车辆，一班长主动要求和坐在司机旁边的敌人换一换位置。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上后边去。 车发动了，方连长警惕地观察着车上的变化。这时敌军队长点支烟跟他聊了起来。 你是哪部分？ 第三连队的。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是啊，你给我们送过炮弹呢。 嗯， 怎么，上尉，你忘了 啊？你们辛苦了。 打消了顾虑的敌人渐渐睡着了。 这个车太老了，撑够老兄受点啊。 美国大老板又给了批新的，回去就换。 眼看着车辆驶到了一个转弯处，一班长突然上前抢过了方向盘，把车开进了路旁的树林。 你看，空军，不许动，站住， 站住， 站住， 别跑！ 敌军小队长钻进了树林里，一班长忙追了上去，开枪将他打倒在地。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这里依然是带给您快乐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影片奇袭的录音剪辑吧。方连长三人开动缴获来的吉普车朝康平桥驶来，被守桥的敌人拦住了。 Hello Hello， 方连长下车和守桥的敌人打招呼，一班长提起水袋向桥下走去。此时被一班长打倒的敌军小队长又苏醒了过来，他朝天开了几枪，听到枪响的敌军巡逻队循声找了过去。 那边走，喂喂，怎么了？ 中吉普，空军，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走。 康平桥这边，一班长借打水的机会，仔细地查看了大桥的结构。 Hello。 此时，敌军吉普车被志愿军缴获的消息传到了敌军指挥部。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 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把来往的中吉普全部扣留，严格检查。 是。 方连长等人刚刚开动了吉普，守桥的敌人也接到了上面的电话。 啊，中吉普共军，共军， 快开枪，快开枪。 方连长等人开着车闯过了敌人的哨卡，这时前面突然出现了敌军的巡逻队，方连长他们急忙绕行，后面敌军的巡逻队则紧追不止。 连长，怎么办？冲过去！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桥头的情况比我熟悉，赶快去布置。 连长， 连长， 你 服从命令。 一班长和唐虎下了车，方连长继续驾驶着汽车，在一个拐弯处，他跳下了车，让车掉下了悬崖。 不跑，走。 见敌人走远了，方连长从草丛里爬了出来，脸上露出了笑容。这边敌军巡逻队长将追捕的结果报告给了指挥部。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就三个人？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一定有支部队。 游击队？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 赶快派出部队， 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是。 侦察连战士在方连长的带领下，悄悄地来到了康平桥附近，朝鲜游击队也赶来了。 李排长，你们报告组赶快去准备。 是。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是，走。 连长，游击队来了。 方勇，妈妈，这是我们金队长。 啊，你们来得太好了， 快研究任务吧。 对，现在情况怎么样？ 好，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对，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那我们去。 那我们走吧。 好， 快 快 跟上。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墙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保证完成任务， 开始行动吧。 大家开始分头行动，此时一辆辆满载着敌人的军车也向大桥开来。 机枪准备。 只听一声令下，游击队员对敌人进行猛烈的攻击，同时一班长也带着爆破组来到了康平桥下。 哎，前面就是中央桥墩，对，走走。 另一边，敌人指挥部里也不断地接到坏消息。 Hello， 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啊，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不，完了，共军很可能向我们正面发起进攻，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是。哎，哎，是。 爆破组正准备在桥下安装炸药包，这时守桥敌人接到命令后亮起了探照灯，爆破组被暴露了，几名战士中弹落水，爆破组只好撤离了大桥。方连长见状，急忙命令我军向敌人射击。 桥下有人。我灯给他烤掉。 是。 我也去。 唐虎和朴金玉两人上前将探照灯的电源线剪断，敌人一阵恐慌，此时爆破组趁着夜色再次将炸药包送到了桥下。 探照灯，探照灯， 探照灯， 上。 是，连长。 是。 桥上增援的敌人上来。 这时敌人的增援部队赶来了，一班长也在这个关键时刻引爆了炸药包，康平桥被炸毁了，敌人的增援部队纷纷坠落到桥下，我军也向敌人发起了总攻。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志愿军指挥中心，取得战斗胜利的侦察小分队也和后方的部队顺利会合。